你好，我是骑牛云许世伟。今天开始，我们终于进入第五章，也就是大家常规认为的架构课的内容——架构思维篇。怎么还没有谈架构？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。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后面会给出它的答案。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读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无疑是怎么成为优秀的架构师？架构师的修炼之道究竟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修心。心性是架构师区别于一般软件工程师的地方，也是为什么他能够看到那么多人看不到的关键点的原因。在前面几个章节，我们已经陆续介绍了架构的全过程，但是架构师面临的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。给你一个明确的需求说明文档，干干净净的从头开始做需求分析，做概要设计，做模块的详细设计，最后编码实现，这是理想场景。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并不是这样，而是你拿到了一份长长的源代码，加上少的可怜的几份过时文档，然后被安排做一个新功能，或者改一个顽固 bug。 你接手的代码量比前面我们架构实战案例画图程序长得多，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行的源代码文档也要少得多。没有清晰的网络协议和接口文档，更别提详细设计文档。有句程序员界的名言，程序员最讨厌的两件事，一件事是写文档，另一件事是接手的代码发现没文档。这是很真实的对现实的写照。我知道对于画图程序这个案例，一些读者会说，怎么一上来就给我这么复杂的实战案例，就不能循序渐进一点吗？但它真的已经是最小的架构案例了，不到1000行的代码规模，相比在现实中你不得不面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行的代码规模的工程，这只是小菜一碟。下一章的软件工程篇，我们会探讨怎么阅读别人的源代码。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归到真实的场景，给一个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行的工程项目增加一个新功能，修改一个顽固 bug， 或者心一横做重构。问题是，你真的是在改善系统还是在破坏系统？很多时候你是在破坏系统。代码为什么会散发臭味？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缺乏良好架构思维能力的工程师在加功能，在做重构。我说的不太客气，但需要认清的一点是，这就是绝大部分公司面临的现实问题。最值得研究的是重构。重构不为改善用户体验，它的目标是为了改善系统质量，消除代码中的臭味。但现实中也有不小比例的重构实际上是在让问题变得更糟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里有工程师发展成为架构师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心性修炼，认同他人的能力。架构师最重要的是有同理心，要有认同他人的能力，不要在没有全面理解他人思想的情况下去调整既有代码的设计逻辑。读懂他人的思想，这很难。所以如果真冲着读懂他人的思想的目标去，接手一个模块刚开始会往往比较慢，具体需要花多久取决于你的经验积累。理解一个系统的架构，如果当初做这个系统的几个核心人员你还联系得上，那么不要犹豫，争取一个小时的时间和他们做沟通， 这比你直接一上来就啃代码要好。 纯啃代码就好比做逆向工程，把机器码转回源代码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。但是如果联系不到人，就只能老老实实去啃代码，结合文档看代码往往会事半功倍。但也要注意识别出文档和代码不一致的情形，把它们记录下来。经验积累的多了，看到源代码就能很快体会别人的思想，这背后所依赖的其实也是架构能力。架构师往往会对一个需求场景会有多条实现路径的思考和评估，这样的思考和评估做多了，看到别人的代码就容易建立熟悉感，一眼看出别人的思路是什么。架构师的同理心也体现在需求分析上，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难的一件事情。 因为接管系统的时候，要了解的是其他架构师的思想， 它毕竟是你熟悉的场景，而需求分析则是理清用户需求的能力，你需要带入用户，理解用户的核心诉求。所以需求分析需要更强的空杯心态去认同他人。架构师第二大能力是全局观的修炼，没有了全貌，那就是井底之蛙，何谈架构？为什么我们的架构课不是一上来就谈架构思维？这是因为并不是我们理解了架构思维的原则就能够做好架构。架构指导是虚实结合之道，我们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不可能只要理论，否则架构师满天飞了。如果两者只能取其一，我选实践。从实务虚，从虚就实，运用得当方得升华，这其实是最朴素的虚实结合的道理，对于学架构来说尤其如此。架构思维的感悟并不是一步到位的，永远有进步的空间，需要我们在不断实践中感悟，升华自己的认知。架构课内容的前四章为基础平台、桌面开发、服务端开发、服务治理、 从内容上来说，由基础平台到业务开发再到业务治理，基本上涵盖了信息技术主体股价的各个方面。有了股价，就有了全貌，有了全局的视角。前面四章我们内容体系的侧重点放在了架构演变的过程，我们研究什么东西在迭代，这样我们就不是去学习一个静态的不变的信息技术的股价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。有了基础平台，有了前端与后端，有了过去与未来，我们就有了真真正正的全貌。我们博览群书，为的就是不拘于已有，串联我们自身的知识体系，形成我们的认知框架。这很难，很多人都有关于广度与深度的辩证与困惑。全局观这件事情，对于心性上的修炼，比的是好奇心与韧性，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，看到新科技与新思想，先认同它，去体会它，理解它产生的需求背景与技术脉络，以此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持续的学习。架构师需要有学习韧性，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值得深耕，我们也都没有这个精力去这么做。我们需要做到的是，随时想深入耕耘就能深入。怎么深耕？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兴趣。很多工程师会有困惑，觉得自己的工作内容平淡无奇，没法让自己进步。但实际上，瓶颈不在于工作内容，在于自己心性的修炼。好的架构师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。架构师第三大能力的修炼是迭代，是反思，是自我批判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工程师天天都在接任务码代码，但是差别在于你究竟在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任务码代码。关于码代码，不少优秀的工程师都有这样的体会，洋洋洒洒写了好多代码，过了半年一年，自己看着怎么看怎么不爽。如果你有同感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进步了。但接下来的事情更重要，你是捏着鼻子忍着继续接老板安排下来的新任务，还是百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把之前写的代码改到你满意的样子？这个改代码的过程，它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才是真真正正的架构能力升华的过程。通过迭代而升华，这是架构能力提升之路。你的收益不会只是你重构的那一个模块本身，通过重构你建立了新的知识体系，它是内在根本性的变化，看不见，但你自己可以体会得到。接任务的态度也很重要，面对每一个新的开发任务，都是一次重新审视架构合理性的机会。就算这个模块从来没有交给过他人，所有代码都是你自己写的，也不代表这个模块就不会老化发出臭味。这里面的原因在于，很多时候你给模块加上新功能的时候，往往会出现很多当初架构没有考虑到的场景，导致不得不用打补丁的方式把需求给满足了。一个需求捏着鼻子做，两个需求捏着鼻子做，慢慢的系统就不堪重负，变得很脆弱，到后面加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所以发现架构无法很方便的支持某个需求，就意味着架构存在缺陷，这时要及时停下来思考以下问题。一个是还有哪些潜在的需求现在还没有收到，但是未来可能会需要去满足。还有就是如果这些需求当初就提出来了，架构做成什么样更合理一些。还有就是当前的架构设计迭代到新架构设计，它的成本是什么样的。在架构调整这件事情上，早迭代小步迭代比做一个大的重构版本要好。架构师成长之旅是心性修炼之旅，我们需要记得，并不是理解了架构思维的原则就能够做好架构。架构指导是虚实结合指导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从实务虚，从虚就实，运用得当方得升华。架构思维的感悟并不能一步到位，永远有进步的空间，需要我们在不断实践中感悟，升华自己的认知。从技能上来说，我们可能把架构师能力去归结为理需求的能力，读代码的能力，抽象系统的能力。但是架构师修炼指导更难的是在心性上，这包括同理心的修炼，认同他人的能力，全局观的修炼，保持好奇心和学习的韧性，迭代能力的修炼，学会反思，学会在自我否定中不断成长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下一讲我们聊聊如何判断架构设计的优劣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